美国马里兰大学毕业的杨舒平小姐毕业演讲，讲真话，话外国空气好，自由度高，受到强国人民以至官媒热烈关注。嗱，香港有句名言咧，就系咁嘅，咩？你嘅样子如何，你嘅命运也必如何啊！强国版应该类似咁啦，你讲嘢嘅真实性如何，命运也将如何。嚟啊，我哋好开放啊，够胆嚟讲啊！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下次唔识讲英文啊，又有新嘅方法解围啦。围棋高手柯洁输咗俾 AlphaGo 后，接受中央台嘅国际频道记者用英文访问。可能有记者啲英文太差啦，因为始终中国人嚟嘅，听唔明嘅柯洁屌咗一声啊，话中国人要用中文。小朋友，下次上英文堂嘅时候见到阿 Sir Miss 唔识讲，识做啦。再咁发展落去，全中国人可能都要翻翻转头留辫、骑马同埋着唐装衫咯。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温馨提示啊，虽然依家咧楼升就股有升，但系咧已经有好多评级机构啊，甚至任志刚都提过啊，喂，下一次金融危机咧会好大镬啊！嗱，所以咧海之恋虽然好浪漫，但系都要小心啊！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 新环姐，大家好。咁我哋上一节就讲紧呢个嘅杨同学啦，杨舒平同学啦。 系啊， 咁啊，我喺上一节嘅尾声嘅时候咧，都提及过少少一啲中国人对杨同学嘅睇法嘅。咁呢度有一个好切身嘅例子啊。咁因为小弟 嚟自云南嘅， 因为小弟咧咁喺云南有啲 friend 啲朋友啦。咁啊，其实唔系。唔系官员嚟嘅，咁啊，其中咧， 普通人嚟嘅， 有一个客户啦，咁系云南当地一个好大嘅一啲快速消费品嘅配送公司， 咁啊， 有一个群组，咁啊，将200几300个 total 呢个群组而家有300人啦，咁啊，都系一啲嘅供应商啦，上游供应商，可能蒙牛啊、伊利啊，或者我哋公司咁样啦，咁啊，其中因为始终都系云南人为主啊，除咗我之外。咁喺个 group 里边，咁啊，针对呢件事咧，有人发起啦，云南人欠杨舒平老豆一个避孕套，吓、 啊， 即系话，即系 话，删佢， 唔应该删佢 ，OK， 系啦，即系话唔应该删佢 ，OK， 咁有冇欠你啊？ 冇， 冇欠佢啦，每期一件好喂，阿 Win 啊，喂呢度一单孝敬你嘅，咁样，系继续， 跟住又话，又是一个。坑爹货就是坑爹坑爹、okay. 就是一个即是害人害物啦，咁太祸害啦，丢晒昆明人嘅脸，咁啊 share 咗好多，而更过分嘅系咧喺个 group 度啦，咁我哋呢个 group 只不过系冰山一角啫嘛， 300人 系300人嘅， 有冇一段留言或者一个share 出嚟嘅 系正面嘅， 系啦，有冇？ 冇，包括我其实想留言帮佢平反都唔够胆 ，OK， 冇嘅，反而咧第二。有好多人冲出嚟啦，就话杨同学嘅爹哋杨建军，南汉族，1966年生，籍贯湖南省游园，1988年参加工作，二级警察，历任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长，嘟，后生200字， 云南起底做， 已经起晒底啦。 系 咁啊，亦都有人喺个群组度啦，就话诶一个大学。毕业嘅学生，佢嘅学费几多几多，住宿费几多，生活费几多，咁啊一年几年落嚟应该要使30几万美金，佢父母只不过系公职人员，依大概200万嘅人民币点样嚟咧？ 系 昆明嘅网友，大家一齐可以举报了， 开始揾佢嘅痛脚啦， 文革式嘅批斗又再发展啦。 其实咧，头先譬如我头先想问你话个 group 入边有冇人帮佢讲嘢咧？呢个咧就系一个我。形容佢一种叫做主旋律啊，或者叫做寒蝉效应啊，即系当你成个群组咧，都系有咗呢一个摆明就系一齐去批斗佢咁样嘅言辞噶啦。咁、变咗你其实有阵时有啲人好似头先阿 Win 嘅反应好合理，想帮佢讲说话，其实都唔好意思讲。即系好简单，我用一个比喻，而家成班人踢完波咁样吓，跟住话喂大家去话食日本嘢咁样，成班人都系话去食日本嘢噶啦。你好难突然间走出嚟话喂我想食上海菜咁样嘅，你都会唔好意思。好啦，咁我跟大家食日本嘢啦。咁从而咧，其实某程度上咧，你渐渐地咧会被一种咁样嘅。大陸叫做氛圍啦，咁樣我哋用翻香港氣氛啦，咁樣嘅去影響咗咧，漸漸你覺得呢種主旋律係啱噶， 所謂嘅隨住主旋律起舞啊，咁漸漸就將自己同化咗，變成一個咁嘅人，就欠缺咗用唔同角度去思考一件事，食飯呢個小事啊。但如果對住呢一啲有陣時候，我覺得有啲嘢係對錯好明顯，或者我哋純粹根據個主旋律去睇嘅時候咧，其實件事就未必係咁多面睇可以睇到唔同嘅嘢噶啦。譬如就喺佢頭先阿楊同學講嘅嘢咧，大家就可以睇下究竟有點樣角度去睇下佢講空氣單嘢咧。 嗱，我想咧針對一啲咧有關咧，即係楊同學呢件事咧，即係走出嚟嗰啲 feedback 啦。咁咧，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是、咧，嗱、網絡上好多人鬧佢啦，網上入邊讀咗好多啦咁樣。咁咧唔止嘅，即係可能有啲媒體啊，甚至外交部都發過聲明嘅，因為呢單嘢。咁咧，尤其是媒體咧，哇，真係一大陣酸味。 我想問下咧，外交部發聲明咧，係咪就喺美國有幾套物業嘅啊？嗰位叫做 我唔知係咪佢發喎，我唔知係咪佢講，佢走出嚟講喎。即系总之外交部 话春莹啊嘛， 可能咧佢喺镜头面前咧就话：，诶、哎、呢、這个人真系真系人人得而诛之啊，中国不知几好啊！跟住咧一落台咧，唉，好差咁，我都系翻美国先。 其实好有趣嘅，咁第一咧就系咧啲媒体就话啊，好多媒体话呢篇咧。speech 啊，个质量实在好拙劣， 系 ，OK， 咁同埋咧，另外就系话咧，佢真系辱华。其实我谂咗好耐，我真系咧，点解我头先一直唔出声咧？我困扰紧嗰个人，佢讲咗啲咩辱华咧？其实 系。 空氣咪仲空氣唔好咯， 系啊，明明空氣好好，全國十幾億人個個都強大起嚟，經濟幾多錢？如果空氣唔好，點會有咁好的經濟？ 嗱，好坦白講，MJ 阿 Win， 我身處呢個錄音室咧、啊，我覺得空氣都好差，我係咪肉緊肥咧？ 肉緊大肥，肉肥， 肉肥啦！我而家肉緊肥啦， 肉好肉，係 啊， 好激動啊！我覺得嘢大肥， 係啊，跳下跳下添。 啲網民就係留言俾你話要踢走八旗啊，乜嘢空氣唔好？ 好啊，系咯，我觉得好有， 你讲乜鸠嘢啊？ 真系好奇怪， 跟住见到白旗嘅爹哋妈咪嗰啲资料出晒嚟啦，咁样 系咯，真系连阿边唔令你个底起埋咯，算啦。 只你可以咁讲咧，即系而家系听唔到。真话嘅，听唔可以听半点真话，或者系少少去批评佢嘅地方都唔可以接受，特别系喺个平台上面，你而家喺美国嘅一间大学毕业礼，即系喺人哋嘅地方去批评翻自己，即系好似白旗头先举个例子，你而家喺阿大肥嘅录音室里边去批评翻，譬如假设啊，你唔系批评大肥，你批评翻你屋企，诶、哎，大肥个 office 几好啊，冷气又凉，诶、哎，我屋企就惨啦，个冷气坏。坏咗或者冷气唔凉，你阿妈听到即刻赶你出门。 你系咪姓白嘅？ 我咪用玉白咯，而家 你系咪姓白嘅？你咪白家嘅人，即系其实咧呢一啲嘅反应，其实咪中晒啊！简直系完全中晒嘅 speech。佢、speech 最精彩嘅就系话咧，其实佢用空气，头先上一节啊，白旗尾声都有讲到，佢用空气系做一个比喻，佢就话咧，其实呢度嘅空气系令佢感受到嘅系乜嘢咧？佢话佢系参演个话剧啦，话剧入边咧，佢系因为嗰个话剧咧讲紧系喺切洛杉矶嘅一啲暴乱事件啊嘛，咁啲暴乱事件牵涉到一啲问题喺入边，咁佢咧一路都以为呢啲问题咧只系可以喺官方先至可以定义呢件事，哇！呢啲名词喺我哋以前香港人咧都会觉得好新鲜嘅睇法嚟，但我哋渐渐都开始明啦，咩叫官方先可以定性一啲事情系啦，佢话以为咧佢一路觉得好 amazing 啊，原来呢啲剧本咧系可以用我哋嘅角度去睇噶，原来我嘅意见系咁重要噶，我可以去点样去睇呢件事？以前冇噶，所谓就系跟主旋律起舞咯。政府话俾我听呢个系一个暴乱，呢个系班学生喺度搞事，班学生系俾人哋控制嘅，有一啲外国势力去令到佢哋做一啲咁嘅事出嚟，去国家唔好嘅，咁我咪跟住呢个主旋律去讲咯。我完全唔敢有其他意见 ，even 呢个意见系啱定错都好，我冇咁自己思想嘅。咁但系佢到美国去发现，咦，原来我哋可以讨论，可以睇下唔同嘅角度去睇，原来我的意见或者你嘅意见都系重要，咦，咁呢一个先系一个自由。佢系讲嘅，其实最成段 speech 最主要嘅就系讲紧呢一段自由呢、這个真相。 其实而家中国包括呢个外交部或者头先我所分享嘅云南人嘅睇法咧，佢就采用咗一种知道佢讲嘅系事实，但系唔希望佢个事实可以喺呢个国内继续有一个 发酵 嘅一个情况。采用嘅系一个咩方法呢？ 抹黑咯， 嗯， 抵制佢咯，嗯，或者去揾佢嘅唔好嘅地方咯。 系啊，佢系女仔咋，如果佢系男仔咧，又出嗰啲嚟噶啦。 系啊，又揾个女仔出嚟咧。系、哎、当年个杨同学，喺 耍耍滚噶， 点样搞我啊？捉我房啊？点、啊，一定会系咁样 咯。我都见到啲文章咧，就话阿杨同学咧，就系俾呢个马里兰呢个校方去利用咁样样。 嗯，绝对系啊，肯定系。 咁我都唔系唔同意嘅，咁系咪真系咧？咁样就大家小心求证啦。 嗱，如果佢真系俾人利用，我当吓系嘅，佢系俾人利用嚟抹黑中国。佢话咁你唔好煲大佢啦，你唔好讨论佢啊嘛，你唔好理佢咯，系、嗯、咪？你咁多人理佢，反而仲令到多啲人去认知呢一件事。 系啊，咁同埋咧，就即系好多人又攻击啊，呢个 speech 咧就好。絕劣咁樣，咁呢其實呢可能我自己本身水平低啦，咁、我就睇唔出有咩咁絕劣，即係我發現我覺得佢寫得好好喎，即係佢係即係開頭用呢個空氣清唔清新去比喻嗰種自由嘅空氣啦，咁、跟住呢佢期間呢亦都提過啊，我去武光呢套劇咁對佢嘅衝擊啦、又或者再之後佢又亦都提過講緊話，喂其實呢我以前呢喺大陸讀書呢都有提過獨立宣言、即係美國嘅獨立宣言有 是点噶？ 咁但系咧，亦都咧，一阵间再讲啦。咁咧，但系咧，佢系嚟到美国咧，先感真正感受到独立宣言嗰种精神。 系 咁，独立宣言嚟讲咧，喺美国嚟讲，基本上系立国嘅根本嚟噶啦。 系 即系美国立国根本嚟噶啦。 系 咁就就喺1700几年嘅时候咧，有一个叫做 Thomas Jefferson， 叫托马士杰弗逊嘅人去起草嘅。咁佢基本上。我又唔好话佢一个美国嘅国父，咁但系都系一个即系地位好美国历史上比较崇高嘅人物， 好大影响力嘅。 系啦，咁咧佢其实提倡嘅嘢咧，美国独立宣言咧，佢唔系提倡民主呢两只字，又或者唔系提倡咩三权分立啊、四权分立，唔系提倡呢样嘢。佢提倡嗰样嘢咧，就系咧每个人嗰个人权、每个人都系一个自由、每个人生而有佢嘅权利。呢、个就系美国立国至今嘅精神。咁系啦，咁呢个咧就。其实好多地方读书你都唔多唔少会读到独立宣言呢件事、因为美国一个真正嘅强国、即係中国当然都系真正、美国系真正嘅强国。咁、所以佢呢个思想系影响到好多即係唔少嘅国家都系用到佢呢个精神或者用佢呢个思想去治国咁样嘅。 要纠正返阿伯奇所讲话好多地方可以学到呢种精神呢你漏咗是好多美国嘅地方读书先可以学到呢种精神。 其实 或者喺欧美嘅地方。 欧美地方读书。 喺中国嘅地方应该系读唔到。 其实据我所知日本呢读书都要去学独立宣言。即系要读、即系会读过独立宣言嘅。咁、 但只不过喺中国呢往往喺读书嘅时候你要读啲乜嘢爱国爱党点样去做一个爱国爱党嘅人士。任何嘅思想应该都系党嘅思想嚟嘅、你违背咗呢个宗族嚟讲呢你就系错。即系呢一样嘢呢就系点解中国或者呢个杨同学所讲佢从未接触到一个咁嘅文化咁嘅社会咁嘅空气。即系而家喺呢个嘅官方头先我所读嘅媒体呢佢仲一面倒去抹黑话诶、其实美国人而家搞咗好多嘢喺近几年间喺中国进行咗呢个间谍战、舆论战甚至而家采取嘅一个咩精神啊係采取嘅係去蒙蔽我哋嘅中国年轻人嘅意识形态佢真係咁样写到出口、通过讽刺中国嚟达到相应嘅舆论效果。 邪恶嘅美帝。 不过呢美国精英曾低估了中国年轻人的节操啦、不是所有中国人都会好像这位杨姓的留学生那样真的会跪舔跪在那里赖美国制度恰恰相反、他们知道中美之间的差异和彼此的优劣嘟嘟嘟嘟嘟所以呢美国人是不会成功的、 我衰啲讲句我看完这个 speech 呢、我如果我有仔女呢我都宁愿他去赖美国、我真的觉得呢水平很高即除了刚才若你提过独立宣言咧，喺佢个 speech 嘅最尾嗰段咧，佢直情咧佢引咗法国出著名嘅哲学家沙特嘅说话，就系讲紧话自由系一种选择，我哋嘅未来咧系取决于我哋今天同埋明天所做嘅决定， 系 啦，我觉得咧，哇，我见到呢、這个喂，真系咧，我即刻喺度谂。 第时咧，他朝一日我有仔女，我必定要送佢美国读书。 系 啊，系啊，即系保罗沙特咧，系一个存在，又唔系话一个存在主义之父，系一个存在主义一个其中一个大师，一个法国嘅哲学家。系啊，即系我觉得哇，我唔相信一个喺香港读过浸会大学，即系我唔系话唔系无聊浸会学生啊。或者喺北京读清华大学嘅人会好。咁流畅咁引用到沙特呢个说话去喺佢嗰啲文章上面。 可以咁讲啦，香港嘅大学坦白其所讲嘅浸大啦，或者北京嘅清华啦，或者可以咁讲嘅系中国同香港嘅大学，而家或者近呢十几廿年，以前唔同啊，而家十几廿年已经演变成为BBA 啦 ,MBA 啦，或者系一啲同经济实用好挂钩嘅嘢。但喺欧美大学呢，佢着重嘅其实未必系大学㗎喇，或者 even 系由小学中学成个教育制度嚟讲，佢系培育一个系人嘅独立思考。包括刚才阿伯奇所讲嘅一个嘅民主嘅精神啦，每个人系一个自由嘅个体啦。但而家喺香港中国嘅教育制度正正就缺乏咗一样嘢。 我就非常同意Win 就提过咧，就系咧，其实我正想讲就系我哋嘅大学，唔系一个职业训练所，即系我早排咧就听过新闻，香港嘅，就系话取消呢个唔知天文学定点样，好似港大，咁我就有感而发啦，啊，你香港。你系即系大学系职业训练所嚟嘅啫，你喺入边咧，你系唔会咁融会贯通，可以学到或者读到或者学到一啲先贤或者哲学家嘅思想啊，或者你 upload 落去，咪读咩咧？嗱嗰阵时咧，我佢港大 cut 嗰个天文学系嘅时候咧，我记得林超英走出嚟讲过，系咯 ，cut 晒啲所有呢啲学系啦，我哋开晒嗰啲炒股系啊，炒楼系啱噶啦，系啊， 香港都系咩成绩为本嘅， 或者成个经济咁样讲啦，成个经济都以经济为本嘛，佢唔会考虑翻就系、是、包括我哋一笪用地。首要条件就一定是起楼啦、卖楼啦、炒楼啦，可以带动成个经济效益。佢唔会好似纽约咁，我记得好似系美国纽约，一条街嘅右手边全部都系一啲高楼大厦，左手边全部都系啲原始嘅森林，即系唔会有啲咁嘅规划，永远都系经济行先。冇饭食讲咩经讲乜嘢民主啊？冇饭食讲咩自由啊？大家都要食饭。 系而家有啲系俾人用经济，好似以前咩啊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家就挟。经济而令全港嘅市民，呢度咧可以翻翻去阿杨书平讲嘅说话咧，有啲嘢咧都好值得我哋香港嘅大众去参考嘅，即系我哋系咪真系要变成一个净系理经济而唔理所有所谓嘅民主啊、自由啊、独立思考呢啲嘢咧？佢有一段就系咁讲嘅，就话咦，佢其实好 surprise， 好惊讶，原来呢啲嘅话题可以公开讨论嘅。我哋而家香港其实有啲嘢都系好似唔可以公开讨论嘅，譬如港独咁样。讲到我唔理，有啲人认为佢啱，有啲人错，系咪连公开讨论都唔得咧？咁样咁而杨书平佢就话啦：，咦，我系第一次喺度体会到，原来呢啲政治性嘅剧本系可以启发到观众嘅批判性思维。呢一啲嘢其实系咪即系连系咪要去灭声咁样去做咧？头先你讲到嘅嗰啲美国嘅一啲独立宣言啊，或者有中国嘅一种态度，其实。有句说话叫做无原因嘅爱或者无原因嘅恨嘅，好多时就系一啲理念、一啲做法，令到你去爱一个群体、一个国家，或者去恨一个群体、一个国家。咁点解无端端香港人，我唔觉得佢本身系憎恨祖国嘅、哦，系啦，但系当然亦都唔会无端爱国啦。咁啊就系因为我而家中国又做一啲态度出嚟，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嘅国家又做啲态度出嚟，令到大家有眼睇、有思想嘅人去睇，咦，原来你咁样做系咪啱？我是不是会跟随你这个什么理念去做呢？咁从而作出一个选择。咁有个嘢我觉得我哋真係要好自己去理解，就係话呢，民主这个是杨书平自己讲他讲的东西，但我们很值得参考。民主和言论自由呢不是理所当然地存在的。是的，自由和新鲜的空气都是值得人去努力追求的东西。这个我觉得对我们香港人都是有很大的启发。我们都要去珍惜我们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好多嘢喺我哋自己嘅 一分一刻咁样去自己跪低自己放手。 其实MJ 讲咗好多啲比较哲理性嘅喺件事里面带出嘅哲理啦。咁嚟到今节嘅最后几十秒啦，尾声啦，咁其实都想我哋嘅听众，都想我哋听众喺一啲咁沉重嘅情况下，都想做互动嘅。我都比较有兴趣知道大家听众嘅一啲想法，大家估计下呢个杨同学最后会发展成点样呢？系啦，你哋或者估计佢会唔会翻到国内啊？或者佢爹哋会唔会被批斗啊？或者佢会唔会可以申请个政治庇护留喺美国啊？ 佢就唔使，佢喺嗰边读书嘅。不过咧，我知阿杨书平老豆应该可以快啲揾我，就搞个移民，咁快啲离开呢、這个吓通气唔好嘅地方啦。Oh, 我嗰边一家团聚啦。 先预祝 MJ 可以早日签单啊！好，今次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见。 好啦。